第八集，兽人被俘。马法里奥满怀忐忑地回到家中，他的住所离暗夜精灵繁华的苏拉玛城的闹市区不远，紧邻一处湍流奔腾的瀑布，环境优美，宁密幽静。除了塞纳留斯的秘密林地，很少有地方能带给他这般安宁之感。这是一处低矮的木屋，与树林和大地融为一体，与大多数暗夜精灵的房舍比起来，显得非常简陋。马法里奥不喜欢各种艳俗的色彩，也不愿用这样的方式和族人相互攀比。大地与天空共同为他的房屋着上了颜色，森林的碧绿映衬着土壤的棕黄，与树影相映成趣。他想要主动去适应环境，而不是像其他暗夜精灵那样对环境加以改变。然而今晚他却怎么也无法平静，满脑子都是翡翠梦境中的所见所想，那些经历犹如在他的脑海中打开了许多扇大门，他极力想要关上他们，却知道那根本不可能。塞纳留斯告诉他，在翡翠梦境中见到的那些场景具有多重含义，无论他们看上去多么真实，即便令自己认为那是真的，比如看到的心爱萨利，也可能只是梦境对我们认知有限的大脑玩弄的伎俩。马法里奥知道塞纳留斯之所以这么说，不过是想让他宽心，自己在梦境中看到的一切必然是真有其事。对于艾萨拉宫殿中那些鲁莽的施法者，塞纳留斯的担心程度绝不亚于他的学生。上层精灵在召唤的那股力量究竟要用它做什么？他们难道没感觉到井口附近的现实界域已经变得越发动荡？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女王居然会放任那些精灵如此大意的，甚至会招致毁灭性后果的行径。然而他确信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女王绝非置身事外。艾萨拉女王绝不是一名有名无实的傀儡领袖，她大权在握，就算是傲慢的上层精灵也要听从她的领导。马法里奥回到家中，希望休息片刻，甩开那些烦恼。他的住所只有三个房间，再次印证了他与族人格格不入的简朴生活方式。其中一间是他的卧室，里面摆着一张睡床，还有他搜集来的几本书。这些珍贵的书讲述的是自然学史，可以帮助他更好地理解自然元素的力量。后方的另一个房间是食品储藏室，有张普通的小桌子，供他在那里准备餐饭。除了这两个满足食宿之需的房间之外，第三间屋子才是马法里奥最喜欢待的地方。每到夜晚，皎洁的月光都会洒进窗内，瀑布的流水显得分外晶莹。他总爱在房中静坐，敛息冥想。在这里，他会一边小口啜饮着精灵们喜爱的蜂蜜甜酒，一边复习塞纳留斯讲授的内容。就在这张象牙白的窄小桌台上，他会准备上一顿简餐，和泰兰德、伊利丹共同享用。然而今晚，屋内既没有泰兰德，也没有伊利丹。泰兰德已经返回艾卢恩神殿继续学习，而马法里奥的同胞弟弟和他之间的分歧也日渐明显。与幽静的树林相比，如今伊利丹更喜欢待在喧闹的苏拉玛。马法里奥靠在椅背上，月光在他脸上投下一层银霜。他闭上眼睛，陷入沉思，希望能让自己平静下来。谁知他刚闭上眼睛， 一团巨大的黑影霎时间遮住了马法里奥的小屋。马法里奥睁开双眼，只见一个庞然大物从屋前走了过去。他迈开箭步冲到门口，一把将房门打开。 谁？ 令他意外的是，与他紧张的目光相对的只有飞流直下的瀑布。他走出门外，四下张望。不管刚才那个庞然大物是什么，他都不可能跑得这么快。马法里奥见过彪悍的牛头人和凶猛的熊怪，可纵然他们身材伟岸，却向来不以速度见长。附近只有树枝在随风摇晃，远处有几只夜啼的飞鸟在轻声鸣叫，哪里有什么闯入者的身影？别瞎紧张了，他责备自己，可能只是心理作祟。马法里奥走回屋内，重新坐到桌前。那些恼人的念头再次占据了他的脑海。刚才那个不速之客或许是他幻想出来的，可有关女王的宫殿和永恒之井，他绝对没有看错。不知何故，马法里奥认定自己必须把翡翠梦境对他揭示的那些秘密查个明白，而且他恐怕必须尽快行动。刚刚马法里奥看到的那个巨大而迅速的身影，正是也和克拉苏斯罗宁一起被卷进世界漩涡来到10000年前的兽人老兵布洛克斯。他还没有从刚刚那场事故中缓过来，头还痛得要命，走路也不太稳当，以至于差点就跌进了马法里奥的家中。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兽人战士，这真是让他倍感汗颜。布洛克斯倒是不害怕自己会被马法里奥打倒，他早就无惧死亡，只是眼下赴死还为时尚早。再说对方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而且看起来又高又瘦，手无寸铁，布洛克斯更加害怕他会失手打死这个瘦高个。相比之下，他还是觉得跟人类战斗更加有趣，也更有挑战。他不禁回忆起部落和联盟作战的日子，但一想事情，他的头痛得更厉害了。布洛克斯用手按住太阳穴，想以此对抗疼痛感。他感到一头雾水，直到此刻也没能琢磨清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他本以为自己会像加斯卡尔那样粉身碎骨，却没想到自己被投进了疯狂的漩涡。许多场景凌乱地浮现在他眼前，转眼又消失得毫无踪影。布洛克斯记得自己被卷入了一股力量的乱流中，各种声响几乎要把他的耳膜震碎。最后，那股冲击力实在太过难以抵挡，布洛克斯眼前一黑，心想这下恐怕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可一段时间过后，他醒了，可他却没有能平安地回到山中，也没有继续困在乱流里。布洛克斯发现四周林木环绕，山峦起伏，夕阳西斜，莺啼婉转。还好他突然出现在了这片宁静之地，如果是落进了一片满是血光的战场上，布洛克斯也只能躺在地上任人宰割了。因为这位老兽人用了1个多小时才挣扎着站起身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。幸运的是，在那段焦急等待体力恢复的时间里，布洛克斯看到了一个奇迹，他的那把利斧竟然和他一起被漩涡吞了进去，此时距离他只有几步。布洛克斯拖着无力的双腿，奋力伸手去拿武器。尽管无法持斧杀敌，但只要能握在手里，布洛克斯就能安心地等待力量的恢复。等到布洛克斯感觉自己能够走路时，他便立即出发。据他以往的经验，无论一个陌生之地看上去多么安宁，也绝对不宜久留， 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，而且通常都不会是朝着更好的方向改变。布洛克斯现在孤身一人，方向难辨，只能听凭直觉的指引。但大酋长萨尔告诉过他，无论遭遇了什么，都希望他能把这里的居民调查清楚，看看他们意欲何为。倘若真是他们有意或是无意间用法术干扰了兽人们的新家园，那么对方很可能会构成威胁。于是布洛克斯先不急于求死了，当务之急是确保族人的安危。不过到现在，至少布洛克斯大概已经摸清楚了定居在这里的是什么种族。虽然在抗击燃烧军团之前，他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暗夜精灵，但布洛克斯绝对忘不了他们那独特的相貌。他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闯进了暗夜精灵的地盘，等到搜集完情报之后，他应该能从这里平安返家。暗夜精灵曾在卡利姆多大陆上与兽人并肩作战，这说明布洛克斯只是落在了这片大陆的某个偏僻地带，只需稍加侦查，他就能分辨出方向，返回兽人的领地。布洛克斯并没有打算去找暗夜精灵问路，即使这些生物跟兽人和人类联手抗击过强敌，他们也未必欢迎他的不请自来。在理清头绪之前，这位警惕的兽人决定低调行事。布洛克斯在近处没有看到别的住所，但看到了远处亮着火光的地方，那里似乎是个规模更大的居住区。经过短暂考虑，兽人抄起武器，朝光源处径直前进。他刚刚打定主意，就发现有阴影正从反方向靠近。布洛克斯紧贴着一棵大树，眯起眼睛，暗中观察着那两名渐渐走来的骑兵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对方骑的不是什么高头大马，而是庞大迅捷的黑豹。布洛克斯咬紧牙关，握紧利斧，随时准备应对骑兵或是他们胯下猛兽的攻击。可是那两个身披盔甲的身影却匆匆忙忙地跑了过去，仿佛在执行什么紧急任务。他们似乎很适应在黑暗中奔走。布洛克斯这才想起来，暗夜精灵具有夜视能力，对他们而言，夜晚如同白昼一样。这恐怕不太妙。虽然兽人也能在暗中看见物体，可他们的视力与暗夜精灵比起来，绝对要逊色得多。布洛克斯警惕地将利斧举起，别看他在视力上不占优势，若是比拼力量，布洛克斯自信不会输给任何骨瘦如柴的精灵。不管是在白天还是夜晚，只要有利斧在手，布洛克斯一样能在敌人身上砍出深深的致命伤。就算骑兵们身着精心打造的盔甲，也休想挡得住这把陪他征杀多年的武器。等到那两名骑兵消失不见，布洛克斯继续小心前行。要想对这些古怪的暗夜精灵详加调查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入他们的居住区，说不定能在那里查明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带到了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回去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地向萨尔汇报清楚，萨尔自会解决这些滥用危险魔法的暗夜精灵。听起来一切都会很顺利。他眨了眨眼，从浮想联翩中回过神来，这才发现面前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人，身着月光般皎洁的长袍。她也看到了布洛克斯。随着这一声尖叫，周围喊声四起，暗夜精灵开始从各个方向赶了过来。布洛克斯真想跟这些人决一死战，可转念一想，冲动只会让他毫无所成，让他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，到头来只会让族人失望。 布洛克斯怒吼着调转过身，朝来时的方向逃去。可不管他往哪里跑，在每一棵粗壮的大树和隆起的土丘背后，都会有越来越多的精灵闯进视野。一看见这个魁梧的兽人，他们就立刻歇斯底里的尖声叫喊。四下里号叫齐鸣，布洛克斯暗暗咒骂，他当然知道这声音预示着什么。果不其然，很快他就听见了猫科野兽的咆哮和斗志昂扬的战吼声。布洛克斯回头一望，看见追击者正在迫近。与他之前看见的那两名骑兵不同，身后的大多数援军都只穿着长袍和胸铠，可威胁同样不容小觑。他们不仅有武器在手，胯下的坐骑更是凶猛异常。那些黑豹只需羊爪一扫，就能割穿兽人的皮肉，长满刃齿的巨口更是能轻轻松松地咬下他的头颅。布洛克斯恨不得高举利斧冲进敌阵，痛痛快快地杀上一场，打得他们人仰爆翻，血流遍地。但他还是强忍住了内心的冲动，恪守着萨尔的教诲与命令。布洛克斯怒吼一声，抡起战斧，用斧背猛击冲到面前的那些骑兵。他先将一个暗夜精灵从坐骑上打落，接着躲开了黑豹的利爪，转身拽住了另一名骑兵的腿，将他甩下坐骑，压在第一名骑兵的身上，摔得两人连气都喘不过来。这时，一把利刃从他头顶呼啸掠过，布洛克斯挥斧一挡，那把纤细的长剑瞬间被重斧砸成了碎片。那名暗夜精灵明智地躲开了，但仍把剑柄牢牢握在手中。布洛克斯趁此间隙，从追击者中间溜了出去。这些暗夜精灵看起来不像是要穷追不舍的样子，这让布洛克斯心中的希望又增添了几分。此时不是逞英雄的时候，萨尔既然选择了他，他就绝不能辜负大酋长的信任。就在他眼看要逃走时，另一名暗夜精灵忽然横在他面前。这名暗夜精灵穿着光泽溜溜的亮绿色长袍，胸口还有惊鸿双色作为点缀。虽说他那狭长的面容被兜帽遮挡了大半，可似乎对这个庞大凶残的兽人毫不畏惧。布洛克斯挥起战斧，大喊一声，想要将他吓走。头戴兜帽的精灵将一只手举到胸口，用食指和中指对准当空的明月。等布洛克斯看出他在施法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布洛克斯惊讶地看着一轮明亮的银环从天而降，仿佛给他盖上了一层柔软的毛毯。在被银环笼罩的一刹那，布洛克斯感到双臂越来越沉，腿也无力向前迈步，就连睁开眼睛都变得十分困难。布洛克斯听凭利斧从手中滑落，跪倒在地。虽然隔着这道银白色的迷雾，他还是看清了另外几个身穿着类似衣装的身影将他围在中间。每个人都头戴兜帽，耐心地站在那里，显然是在观察法术的效力。怒火灼烧着布洛克斯的胸膛，他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，费力地想要站起身来。他向往的是光荣战死，而不是这样狼狈地死去。这些暗夜精灵打算让他死得像一只无助的蝼蚁，他绝不会让他们得逞。他伸出颤抖的双手，想要拾起掉在地上的斧头。令他高兴的是，其中一些以貌遮面的身影似乎有些吃惊，他们没料到会遭遇如此顽强的抵抗。然而就在他眼看要举起武器时，第二轮银环落在了他身上，瓦解了布洛克斯卯足的所有力气。利斧再次从手中滑落，布洛克斯知道这次再也无力将他握在手里。 布洛克斯摇摇晃晃地朝前迈了一步，向前跌倒。即便如此，他还在努力地爬向敌人，不愿让敌人的胜利来得如此轻而易举。第三轮银环又落了下来，布洛克斯昏了过去。